我是。 是什么？是个厨？少当家的没碰过你？ 嗯。你别笑了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 那他天天跟你待一起干嘛？半夜还老钻进来，敢说话呀？ 嗯。 少当家血气方刚的，不应当啊。 反正没有那个。 要不要婶婶教你几招御夫之道？保管拿得他死死的，下不了你的床。 不用不用。 瞧瞧羞的，难怪他们都爱调戏不经事的小姑娘，我看着都想恋爱。 别说了婶婶。 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咱们换新衣服，今天外面热闹得很。 客人都到了吗？ 差不多了。 清寨的人也都到了？ 早到了，一会儿就开席了。 阿芝，少当家不要我，要我跟着你。少夫人是没戏了，以后你可不要欺负我。 他脾气很好的。 谢池心情不错，这个纵晚天真可爱，有话直说，不像是什么有心机的人，他对他并无敌意。你刚睡醒吗？ 啊，是啊，可把我困死了，早知道就不等了，我这腰都疼。 那你坐会儿吧。王大嘴扶着谢池上轮椅，宋婉随口问一句， 要我帮忙吗？ 不用，你去打点水，待会儿啊，我把事情跟你交代交代。 王大嘴不舍谢池，更不舍何峰给的大洋。 明天我就不过来了，丫头你可要好好照顾他。 放心吧。啊，对了，一直守在院门口的那个男人是谁啊？ 陈征啊。 他多大了？娶妻了吗？有没有兄弟姐妹？父母还在吗？ 外头锣鼓喧天，人喊马嘶。何峰往大堂去，一路眉飞色舞，想起谢池那个别扭样，就觉得十分痛快。大堂门口挤满了人，有的在摆桌赌博，有的在喝酒划拳，还有的围着姑娘动手动脚。他们见到何峰，纷纷停下来打招呼。 少当家，少当家，少当家。 堂里人已经喝上了，何长志正在门口敬酒，见何峰一个人过来，凑过去问， 哎，你那小媳妇呢？ 在屋里。 还睡着呢？ 刚醒。 那说好的陪二叔不醉不归的吗？ 女人家喝什么酒啊？我陪你喝。 嘿呦，哎，瞧见没啊，还没成亲呢，这都护上了。 何峰还没有来得及提酒杯，裴兰远神色凝重地来找他，把人拉到偏处。何峰见他面色不对， 出什么事儿了吗？ 刚才老金来找我，说矿上出事了，死了两个人。 怎么回事？ 具体不清楚，我现在下去看看，你就别去了，今天客人多，你陪他们喝酒。 一起去吧。 不用，有什么事儿我让人上来通知你， 毕竟闹了人命，走了。 宋清桃被宋莽拉上来给何长辉祝寿，送完礼闷闷不乐地离开。刚走到寨门口，遇到牵马的何峰和裴兰远，他故意从他面前晃过去，不料何峰看都没看自己一眼，他有气出不去，心里堵得慌，主动叫了声 三哥哥。 何峰闻声望去，见是宋清桃，语气凉薄。 怎么了？ 你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 没有。 话落，何峰跨上马，裴兰远笑着也上了马。 清桃，我们现在有事情，等回来再说。 不行。 宋清桃拦在马前。 听说刘四叔送了你一个女人，你还收下了？ 让开。 你变了，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。 何峰不理他，直接驾马走了。 三哥哥，何峰。 谢池刚梳洗打扮完，准备出去，守在门口的陈征拦住了他。何峰让我去看谢。 刚来人通知，少当家的让你待在院里，不许出去。 宋婉一脸笑意，明目张胆地打量着陈征。陈征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，转过身去，看到远处赶来几个穿戏服的人。 来了，那是春班的人，少当家怕你无聊，提了三人单独给你唱。 谢池没办法，他又不能冲出去，只好回院里。他看戏很挑，再加上心里有事儿，一句话都没听进去。倒是旁边的宋婉看得津津有味的，抬着手还学起那蛋来。陈征也在一旁看着，宋婉悄悄凑近与他聊天。 你每天都住在这里啊？ 啊。 不累吗？ 不累。 很无聊吧？ 还好。 歪头吵了一天，傍晚宋青桃醉醺醺地来到和风院门口，被陈征拦下来。他左手持枪对着陈征， 让开。 陈征虽怕，却更不敢放行。 宋大小姐，您今天就算要打死我，我也不能让您进去。少当家下了令，我也没办法。 你让开，我不想跟你动手。 大小姐，真的不行，您回去吧。 你让不让？ 不让。